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讲下漫步沙滩有冇错啊？ 漫步沙滩， 漫步沙滩 边度啊？ 诶、哎，我啦，屌，或者梗唔止我啦，同啲女啦，咪又系饭盒啦。边个不如费事讲啦，因为即系讲嗰个边个，因为哎呀，我又系呢、這个又系呢、這个，无啦为啦。咁、啊、以后咧，就亲啲相熟嘅饭盒咧，我只系话饭盒啦。你知我因为我几件饭盒噶啦， 哦， 某件饭盒咯，好 好 啊，即系唔好话咩。咩女騎士啊，上沙妹啊，咩一米六八啊，一六八啊嗰啲，唔好再講啦 ，OK， 咁啊，淨係講飯盒就算啦，即飯盒 ，OK 加 S 嘅啊，記得識英文啊我啊，咁啊，本來咧就都諗住去玩啦、啊，博下嘢啦咁樣係嘛，咁啊好衰唔衰咧？我都預咗係星期六去玩嘅啦 ，OK，、嗯、就冇諗住去沙灘環島嘅。 嗯 咁咧好衰唔衰咧？就嗰條女咧就貼咗幅相喺個微信度、 嗯、 ，OK 就佢話好想去困行海邊，跟住我話想去咪陪你去咯，佢跟住話好啊， 嗯， 咁撲街啦，咁你話好啊，咁啊，梗係要即係啲飯盒嚟噶嘛，咁冇得食佢啦，係咪先？咁啊就我約咗佢去大梅沙玩啦，就呢個星期六。 大梅沙喺邊啊？ 大梅沙深圳， 哦， 鹽田港。 OK， 嗰度咧就食海鮮一流嘅。OK， 但系咧 水銀海鮮， 食嘢咧就真係好撚把撚啊！呢次食嘢好撚把撚嘅，我想會屌下嘅，話俾你聽。 哦， 咁啊，咁啊試完啦，就租咗間喺大梅沙揾酒店啦。我喺大小梅沙都 search 過啲酒店房，咁啊有啲好撚貴嘅，有啲就好撚平嘅。咁樣我就揾到一間咧，就星期六咧，即係其實就應該上下個啦咯，上應該係廿。应该记得几多号啊？总之就系两个礼拜到啦吓，咁啊星期六啊会贵少少，就538蚊望海嘅。 哦， 吓咁嘅嗰间酒店啊，我睇下叫咩名先，我都唔够记得咗。 你冇 po 出嚟？ 有 po 出嚟。 酒店名、啊？ 酒店名冇咩？ 好似冇、啊。 O K， 系 好诶，咁、我唔怕讲啊，因为有今生冇来世噶啦嘛，系咪先？叫深圳梅沙国际公馆。 哦， 咁啊就538蚊啫，星期六。咁、你閒日咧就會平啲嘅。 嗯。 咁樣我就住嗰個望海嘅嘅房啦。咁佢係户户咧都有露台嘅。 係。 咁、就有啲係望山嘅，望山係平啲，300多蚊。 嗯。 咁望海係500多蚊。咁好，咁好撚大嘅。咁每户都有浴缸。 嗯。 個浴缸咧又唔係嗰啲好濕鳩嗰啲咁浴缸啦，起碼就一定大撚過的你乜話嗰個浴缸啦，係咪先？ 係，我哋乜鳩浴缸細到爆。 係啦，咁個浴缸係仲係一個好處係咩咧？好深嘅，啲水幾深嘅，即係個浴缸幾深下嘅。如果兩個人浸咧，就其實係啱啱好嘅，剛剛好啦。兩個人浸就其實 OK 嘅。咁唯一唔好嘅就係冇呢個浴袍嘅。 嗯。 嚇，咁同埋拖鞋咧都唔係一次性嘅，都係嗰啲循環再用嗰啲咧，啲膠拖鞋啦咁樣。嗱、咁我明白嘅，梗係啦，啲人著住對拖鞋行沙灘啊嘛。 哦， 咁呢間酒店咧就近大梅沙嗰、那個入閘嗰度咧，係行500米就到啦。 嗯， 咁當然咧，有啲酒店咧就會行近少少啦，一落去下面就係大梅沙啦，啊，入閘嗰度啦。咁嗰啲全部都過千蚊嘅。 嗯， 過千嘅啦，一望海就過千嘅啦。咁你喺呢間咧？就500多蚊咁樣，我就覺得好划算嘅。當然啦，可能喺呢個夏天啦，遲啲可能六七月就會貴少少啦，啊，五月又會貴少少啦，一五一啊咁樣啊。咁啊，我呢次訂唔錯嘅，即係價錢就適中啦，係嘛？ 嗯。 咁啊，冇啦。咁啊，首先啦，咁啊講下，咁啊訂我話星期五啊訂咗酒店啦，啊，咁星期六咧就去咗去接嗰個女仔 ，OK。咁好撚大鑊喎，一去接女仔呢，我發覺原來我冇咗佢電話。 點解 唔知點解 我冇咗佢電話。 冇咗佢電話。 唔係冇咗電話。 冇咗佢嘅電話。咁喂平時有開㗎喎，唔知點解我將啲電話擺上雲端㗎嘛。係咪先冇搵唔到。我下咗返落嚟又冇。我用因為我抬住兩部電話㗎嘛，兩部電話都唔見咗佢個號碼。 係。 哇咁大撚鑊啦。咁我約咗佢諗住約一點鐘。咁就由一點鐘呢就諗住食啲嘢跟住出發啦，咁兩點零鐘去到大梅沙，咁我係下沙灘啊，襯下咁樣，咁我諗住好撚正㗎啦，係咪先？ 嗯。 撲街 冇佢電話，咁咪微信佢啦，佢唔覆喎。睡緊覺啦，你知啦，咁最後呢我就揾到佢個媽咪。 喎， 要問佢個媽咪就攞佢個電話。咁就佢媽咪都好好嘅，就冇俾佢電話我。就佢打電話俾嗰條女，就叫條女就打俾我啦。 Okay。 就咁樣打俾啦。咁最後都成兩點幾。 嗯， 先至去到呢個 酒店。 唔係，佢先出嚟出到嚟啊，出到嚟啊，因為我喺佢屋企附近咧就食飯啦咁樣，即係等佢啦。好啦，咁啊要屌下個攜程喎。咁咧，我喺網上揾 search 資料嘅時候咧，攜程咧就寫住咧，呢度大梅沙一個大梅沙地鐵站 嚇， 地圖嗰度寫住嘅大梅沙地鐵站。冚家產原來地鐵站係未開， 切 2016年好似係 ，OK， 我完全唔撚知喎，我真係完全唔撚知，你知我知閪嘅咩 ？OK， 咁我話大安旨意，落咗去地鐵站先。 啊，冇你做咁熟深圳呢啲嘢，反而 啊，咁啊落我咁即係我點會記得嗰啲地鐵站？我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地鐵站嘅啫，其實係咪先？一係就福田線，一係就羅寶線嘅啦，係咪先？一係龍崗線嘅啦，一係就嗰啲嗰啲幾條線咧。嗰條大梅沙線我完全唔知道，我以為佢咧喺東部華僑城嗰度嘅， 係 啊。原來唔撚係，係西部華僑城嗰度啊！屌你老大撚王， 兩邊嘢嚟。 是天龍地啊， 是啊， 東部華僑城呢其實就在這個歡樂谷啊 那邊 啊那邊，西部華僑城就在屌你老味鹽田港那邊，我們完全撈亂撈撚亂曬，我都唔 大撚 鑊大撚鑊，咁我去地鐵站我冇喎，咁我屌你咪打電話去 酒店啦 酒店啦 問佢喺邊 啊，咁我啲普通話唔好啦，我已經俾嗰條女去 講 咁咧，嗰度叫鹽田啊嘛，喺大梅沙係咪先？咁嗰條女就話：，我而家我哋身處係益田。咁咧，跟住嗰條女就同我話：十分鐘車，咁啊截的士啦。 嚇！ 喺地鐵站，最撚簡單啊！截的 士。哇！遠撚到啊！ 聽我講咩先？去到的士，的士話：喂，好撚塞車喎，好撚塞車喎。咁咧，個的士咧就冇送我哋去。嚇！咁咧就送咗我哋去一個巴士站。搭一號車， 嘩內撚到 屌你老母，捉我成四點鐘先去撚到。 咪囉，一定要一粒鐘喎。 佢話即係嗰條但嗰服務員呢係同我講話十分鐘車程㗎嘛。咁我知點解啦。 因為佢 聽緊咗益田同埋聽錯咗係鹽田啊！屌你囉。喂大佬，我已經唔係我講㗎啦，我已經係識普通話㗎嗰條路可以講㗎啦，係咪先。咁係咁好撚經過好撚辛苦啦，係咪先。咁都去咗即係酒店度 ,ok 嘅，因為星期六呢就唔係星期日啦嘛，星期六嘅風和日麗有太陽嘅。 係星期六好好。 好好嘅。咁換咗衫啦，咁我買即係幾好人，我自己又自己私人買咗兩對拖鞋，咁就一齊咁而家漫步沙灘啦，唔好整污糟人哋啲拖鞋嘛，咪先。咁樣我啲幾好㗎。咁跟住買咗拖鞋咪落去行沙灘啦，乜嘢都未搞先，行咗沙灘先 ,ok。咁冇嘢㗎，行沙灘條女我帶埋部單鏡反光去影啦，反佢先啦，係咪先。咁影影嘅相好啦，開心喎條女。因為呢都幾浪漫下嘅。 Okay。 因為呢就赤住腳啦，咁佢有時拖鞋冇著㗎，赤住腳。我就掖起條褲，咁著住就對膠拖鞋咁喺行沙灘。咁行下沙灘又影下相，影下相跟住買下嘢喎。嘩買下嘢㗎，仆街啦。嗰度呢買埋嗰啲唔知乜撚嘢啦，係嗰啲貝殼整嗰啲呢， 我啲首飾啊， 首飾啊，頸鏈啊，手鏈啊，仲有啲有搵啲貝殼砌出嚟一隻貓頭鷹 我知我知， 又有嗰啲叫做咩雞泡魚啊，標本啊，雞泡魚好撚細隻嘅啫，$15隻 ，OK 咁呢大概買即係度度都買下啦，依家又買下，嗰家買下，買我三嚿幾歲， 我屌你做撚嘢， $300幾人仔喎，連埋我自己，我因為我自己都買咗一隻。我買$15嘢俾我自己嘅啫、 okay， 就係買咗隻 雞泡魚。 雞泡魚。咁唔會有一隻啦，佢一隻我有一隻啦。咁買咗隻雞泡魚。咁同埋嗰啲傾拎攀攀，咁我就自己另外買咗條鏈。嗰條鏈呢就送俾個媽咪嘅。因為個媽咪就因為晨早打俾佢攣醒咗佢㗎嘛。咁唔好意思我話你又幫我送返條鏈俾媽咪啦。但嗰啲真係其實話真係完全唔值錢。好啦。咁我哋到我哋 十個啫嘛啲河。 咁我哋到我哋行到沙灘啦，行完沙灘啦， 咁啊羅曼園啦都記得羅曼啊，即係牽住手行呀，咁直頭喺個沙灘度呢屌你嘴嘴先呀，喂好諗多人㗎喎，個沙灘你唔係少人㗎喎， 屌你禮拜六啦大佬， 你知唔知呢大梅沙呢佢一個牌嘅寫住有幾多人㗎，萬鳩幾人喺大梅沙 ok 入閘咗，因為佢入閘同出閘咩都要過一個機嘅，所以佢知道現時有幾多人㗎，萬鳩幾人睇住我哋，不過大梅沙好大嘅，我可以打K輪，你又幾撚有呢個愛情 feel 啦、 okay. 好啦我哋行完沙灘買完嘢梗係走啦、因為都夜啦其實都開始肚餓啦咁、就點樣講先好啦咁、我哋就去咗返嚟啦沿途呢都仲有啲賣呢啲咁嘅飾物㗎喎但係撲街啦原來越行得越離開個沙灘越遠呢 越貴 啲嘢越平啊 喔、 嘩嗰啲手鏈原價呢如果我哋喺沙灘嗰邊買呢即係我買咗嗰啲係20蚊條啊5蚊條㗎嘛咪嗰啲15蚊條㗎嘛一離開咗個沙灘遠少少都係近酒店嗰啲鋪仔買呢5蚊10蚊大大個響螺喺嗰度買200幾蚊喺嗰啲越嚟越離開咗沙灘嗰度呢就買100幾蚊平一半就平一半咁嗰啲雞鋪魚就大差唔多啦咁佢仲有一隻大嘅雞泡魚喎嗰隻大嘅雞泡魚但我咁大概好似我頭咁大到啦咁都係賣80蚊喎但如果嗰隻雞泡魚呢喺大嘅雞泡魚呢喺海邊嗰度買呢沙灘嗰度買呢賣成兩嚿幾三嚿水喎嘩總之如果係下次有啲網友真係要聽咗我想去大梅沙溫馨下溫泉下即係溫遊下咁你係可以行街但係呢唔好買嘢啦買呢就去返啲遠啲嘅遠啲嘅即係近酒店嘅嗰啲士多買就真係平好撚多咁你慳返好多如果譬如我買300幾蚊嘢但如果我去到喺嗰啲地方買呢我諗係100-200蚊就已經可以買曬單咁呢次係都幾多戇鳩嘅咁當然啦即係物有所值㗎嘛係咪先 有點樣物有所值法先 即係點樣呢咁開頭我哋梗係咁啊話頭話肚餓啫都唔算太肚餓㗎嘛因為我食咗少少嘢㗎嘛係咪先。咁啊一返到我哋去行完沙灘就返酒店啦返酒店咁我梗係佢有個浴缸我梗係唔放棄啦係咪先。咁啊梗係開定個水啦係咪先。開定個水。你知啲浴缸因為個浴缸幾深下㗎。即係你開大個水喉呢起碼都要我諗半個鐘頭個水先滿㗎。 嘩咁緊要 啊。你諗幾深幾深啊。 緊要 啊。咁啊冇咁啊咁啊喺恩床玩下先啦我梗係諗住沖完涼先搏嘢㗎啦咪先。佢條女可能開心嗰頭。我話依家喺張床度呢主動啦。依家喺度搓我話屌你老咩未沖涼喎。喂好撚污糟喎。咁咪我冇話污糟我未沖涼喎。好似我話未沖涼咩佢係咁點解佢自己又除又喺度幫我除。手喺度劣鳩我啦。撲你個街。還撚掂啊屌你都唔撚怕污糟咪我屌你啦咪踢著個袋跟住咪搞整一 Q 先整完一 Q 啦啲水啱啱好滿寫啦係滿寫咗㗎啦 ,ok? 咁浸下溫泉啦因為點解呢我咪講過我買咗呢啲個溫泉嘅倒落去啲包嘅倒落去嘅咁倒咗落去咁大家浸溫泉浸咗就成15分鐘到啦咁浸完之後暈啦即係血液循環緊要嗰頭啊我同佢都暈暈地咁啊喺張床度就唞一陣間跟住又砌一瞓醒即係唞完又砌嗰頭係晚飯都未食啊話聲你聽好啦咁砌完啦嗰啲詳情唔好講啦啲咁屌閪嘅嘢係咪先 幾點食飯呢 啊 幾點食飯呢應該跟住差唔多食飯㗎喇食飯時間㗎喇 食飯時間大概係8-9点到囉 ,ok, 嗱我咪講過嘅我哋由沙灘行返酒店呢我哋經過咗一間飯館好撚香嘅嗰啲唔知咩嚟㗎啦一滴香定咩呢就搞得好香㗎嘛我話去嗰度食啦咁樣咁我去嗰時候呢大概係6-0点到囉我經過嗰時候咁我喺酒店出返嚟搞完第二 Q, 出返嚟嘅時候就8-09点因為我都係冇位完全冇位企喺後面等都應該起碼要等成半個鐘頭。咁因為間嘢正㗎嘛好香㗎嘛。咁等啦遲遠等啦。等等等等等。咁你有位坐啦有位坐啦。咁跟住呢就 問講個服務員嚟講，喂，我啲飯未煮好喎、啊。即係點解呢？因為旺過頭 啊。 哦。跟住我就嗌， 即係米飯未煮好。 米飯未煮好咁話，哎呀，我都唔食飯啫，我食海鮮嘅啫嘛。咁嗌啲瀨尿蝦啦，生蠔啦，扇貝啦，咁就當然嗌咗啲菜啦。冚家產，嗌就嗌曬啦。瀨尿蝦冇，生蠔 冇 冇，扇貝 冇 冇，乜撚嘢嚟㗎？跟住食咗啲咩？食咗豬甲，另外再嗌啦，嗰啲冇撚曬啊嘛。嗌咗個菜， 蝦咧， 蝦瀨尿蝦都冇。 唔係，清翻半斤蝦 咯。清咗，我又冇嗌啦，因為唔夠。跟住嗌咗啲肉。去呢啲咁嘅海鮮酒家食呢啲肉，真係嘥撚曬。但係而且唔淨知咩，我好多人都好敏嘅，即係我哋隔離左右啲人咧好撚敏，因為嗌咗餸好撚耐都冇嚟。咁其實去到呢嘢嚟咗食就真係麻麻啫。 Okay. 我仲嗌咗豆腐。咁求求其其就食咗飲咗兩支啤酒就撚就。跟住就諗住夜晚諗住學女講話嗱返上去酒店瞓下先。跟住兩三夜晚十二點零鐘我哋落下俾酒吧劈下酒啊咁樣。劈佢老母。一上到去啲酒店又診又執劑先。大概十一点钟到啦，我唔应该 ，OK 啊。时间永远都唔知噶，白姐咧，我唔会望表。十一点成十二点啊，趁咗 Q 又瞓，瞓醒咁啊，大概系几多？唔系瞓醒啦，大概系九点零钟到啦。 我朝早啦，已经 朝早啦。咁啊，我谂住因为有个自助餐噶嘛，下边有个自助餐38蚊嘅啫嘛。 食嘢啦， 咁咪食嘢啦，咁啊嗌醒佢啦，嗌醒佢唔系食嘢，佢食我先。屌你老尾四 Q， QQ 坚我大佬，唔捻系咪？屌你即系上集咯，都仲话有 Q 打飞机啊，或者咧系咪先？四 Q 都坚嘅，但系即系又唔知点解嘅，因为。开心啊，即系有啲浪漫嘅感觉咧，条女又开心，佢又抢姜又主动咧，系咪先？以前呢条女唔担嘅，担喎呢次，哇！即系由爱出发啦，系咪先？屌，咁啊，成个玩咗成个流程啦，都走啦，咁走就跟住又去搭的士试下搭的士啦，由小梅大梅沙搭翻去东门睇下几钱啦，70几蚊。 哇！ 喂，我預咗一嚿水嘅，我預咗一嚿水嘅，因為如果去到佢嗰度，應該 小梅沙去東門70几蚊啊？咦咁，有一次做嘢，我由黃岡啊，係咪啊？黃岡搭去南山都60几蚊咯。 南山差唔多係南山梗係啦，南山要㗎啦， 有地鐵站囉、啊、後尾插咗知道有地鐵站囉。 係我都冇㗎嘛，原來最撚衰就係、是、如果我安排啲時間好啲，即係我自己知道係冇地鐵嘅呢，咁呢我就一早就去搭過呢、這個公巴呢，咁兩點零即係 攞定房先。 攞定房先咁 ,click click 啦，或者到時嗌條女自己過嚟呀咩都好啦，咁、就可能會安排得仲好啲。呢排其實呢次安排得唔錯，但係講真診就好診啦呢次。呢次就鋪鋪堅啦。都鋪堅啦。咁當然啦，洗錢啦而家計多咗啦，因為小梅沙嗰個酒店貴啲啦。 係囉，500几蚊 啦。500几蚊啦。咁樣就算咁樣買咗啲手信啦，都買300蚊啦，咁俾幾多錢佢啲唔好計啦，唉，咁都係我都要我照公價俾㗎啦，因為我講咗而家俾幾錢呢，啲老嗰啲網友係知道我係邊個㗎啦，因為900蚊就上三杯㗎嘛，1000蚊就係騎師㗎嘛，咁168謝婷婷都係1000蚊㗎嘛，所以佢冇1200蚊就係騎師呢，冇有知道㗎啦，所以我唔費事講價錢啦，總之我俾返公價啦，即係叫佢嘅價錢加100啦，咁樣咁搞掂咗一次啦，咁第二日今日返香港啦， 係 啊，咁第二日返香港，咁夜晚翻到我星期日翻到香港啦， 係啊，我跟住唔知凌晨定第二朝早就睇到你講，屌你係唔撚記得點樣翻屋企㗎嘛？你唔撚知道翻屋企係 點咩事呢？我去咗鴨巴， 哦， 鴨店， 我以為，因為我嗰日同你講啦，你就好，你禮拜五㗎嘛，我同你講話唔使碌筆上啦，就硬成啦，咁然之後你話冇去，我翻去咩小梅沙啊嘛， 大梅沙， 係大梅沙啊嘛，跟住然之後你喺上到神。 神咁撚早就鋪撚曬啲相啦，話 過關啦， 過關啦，嗰啲咁嘅食啦。 哇！屌啊，攞過關先恐怖。 哇！你而家先知啊？屌你啊！ 我去嗰時候排咗一個鐘頭，我翻嚟嗰時候排咗半個個半鐘頭 排隊 嚇。塞住咗、 哦、 塞住咗咁、 okay, 啊、跟住我返嚟就咗阿健哥哥食飯嘛咁、啊去大邊爐啦咁、因為事完呢就有個阿健哥哥個老婆有個姐妹香港人嚟嘅 ,ok, 就開咗間美甲鋪喺、 哦、 太子道咁、我哋就去搵佢食飯啦因為仲有啲朋友喺深圳嚟咗嘛咁、食完飯咁我哋去大邊爐啦食咗間唔錯嘅邊爐但幾撚貴嘅。咁啊每人平每我哋九个人食人均消费200多元。 哇 淨係喺邊爐嘅啫 ,ok, 唔係請女呀冇請女呀。 貴呀貴 呀。但呢個好好食嘅好好食嘅。但我就食你唔死又唔會講呢啲呀因為香港咁樣貴呀費事講啦。ok, 咁跟住食食下咁其中有一條女呢又係香港人嚟㗎其實都香港人嚟㗎。咁佢係撈竹管嘅。 咩叫竹管 馬竹管。 哦、 馬竹管嘅。咁跟住呢佢話漏啲女話一齊去阿巴玩喎、我請飲酒啊嗱呢嗱女就叫鴨叫鴨就自己畀錢呢啲仔咪叫雞囉咁我真係我同健哥哥啦咁當然健哥哥係唔會叫雞啦 因為 佢老婆喺度嘛咁佢老婆都唔會叫鴨啦因為健哥哥喺度㗎嘛,ok,ok, 冇所謂㗎咁跟住嗰間我家可以叫雞啦係咪先係咪先好一去到嗰間咁去到一個佐敦道某一間卡拉 OK, 地庫嚟嘅非常噏得即係好似我呢啲跳茶舞咁樣嗰啲呢以前舊式嗰啲呢咁係整間房都大間房幾大喎但係啲歌就好得閪嘅。 完全幻想唔到。 咁、我想解首歌都解唔到嘅咁幾得閪啦。咁跟住嗌酒飲啦飲飲下跟住呢就出場啦咁嗌啲鴨出嚟坐下台啦。咁我哋有大概我哋好似有幾多人我哋有兩男七女就有三個女仔嗌鴨咁喺啲鴨全部都十萬啲級嚟㗎喎太、 okay. 太仔嚟㗎喎撲你個街靚仔到喎 係呀 屌你即係由我都可以一個男仔睇到嗰啲條仔度都話靚仔咁你可想而知幾多靚仔 ok 咁但當然啦你話消費係幾多少我唔知道因為呢我就見到因為飲酒唔使錢啦啲小費係啲女俾㗎嘛唔係我俾㗎嘛咁所以我唔知幾錢咁問題係咩啦cool, 話仔就叫鴨女就叫雞㗎嘛仔 叫 雞女就叫鴨仔就叫雞㗎嘛一落到去原來冇雞哭你個雞太妹都冇見㗎跟住佢話我話啲女呢咁我同嗰個竹管姐姐竹管姐啦我哋叫做竹管姐講喂大佬女呢佢跟住話冇㗎原來喺度我三粒屌你 好福 我講唔緊要嘅起碼賺咗 酒錢啦 嗰飲酒便利 啦你覺得酒錢冇所謂啦 唔係係嗰日飲入冇女㗎嘛咁自己可以自隊囉又可以隊啲仔囉你知有啲變態嘅感覺自己都有啲 係啦 咁係咁屌你囉咁呢隻鴨屌隊佢囉唔好屌係咁係咁灌鳩佢係唔係開鳩佢屌你喂識講少少廣東話㗎啊啲三個六五個六嗰啲全部認識啊或者係呢咁其他就可能閪啲啦啲財雄嗰啲佢家唔認識啦、真係咁又幾 ok 喎但係最撚衰就係冇雞有雞我都可以試下嘛睇下呢啲咁嘅坐台俾幾錢小費㗎嘛但我覺得唔貴㗎喎飲酒嘅嗰度可能就有人請我唔知啦咁我見到嗰啲女其實我認識嗰班女有一個係幾有貨嘅咁其他嗰啲就唔算好有嘅啫咁佢哋都肯俾小費我諗都係我諗500元坐台到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唔貴喎港幣唯一49水人民幣喎叫鴨係而家喺大陸隨時唔得喎呢啲咁嘅質素。 Okay. Okay, 咁你真係可以即係如果有朋友想帶啲女去叫下鴨嘅咁我係可以著兩介紹下嘅咁我係冇用抽㗎即係為人民服務㗎嘛即係除咗為男人服務都好我啲為下女人服務㗎嘛咪先咁先顯得我一個性解放嘅支持者嚟㗎淨係講女冇撚用㗎嘛咪先咁就我覺得呢一次嘅旅程呢就唔錯嘅 ,ok, 咁仲有乜嘢可以講呢仲有一樣嘢聽聞呢而家喺呢個沙灣呢就好似未停喎個嚴打。 喔、 拉人都拉得唔係拉人真係拉女嚟㗎好似話。即係我接到 因為我在我們的討論區裡那我們藍血人咁就貼咗個 post， 佢就話呢歡樂 X 地呢個名係咪好撚似 歡樂天地 係啦 小朋友們嘅話去嘅地方 嘅景歡樂呢你話嗰度啊歡樂 X 地咁嗰度呢就早兩日呢即係節目出街之前就早兩日啦其實呢個節目就係下個禮拜出街㗎嘛即係好似十幾號位唔好理佢啦咁出街之前佢就話呢而家呢就有一日是四月果四月的啦記住啊有一日就啲女就去咗坐台啦有公安上嚟就捉鳩晒啲女罰啲女錢就仔冇事喎都係冇事咁跟住呢罰晒啲女就趕鳩晒佢走啦跟住要唔知查一輪證件先至可以俾返啲公安走咗啲女先可以上返嚟但係好似罰啲女錢就好似話如果啊唔係呀應該咁講應該係如果啲女呢喺就地正法呢係要罰啲女。係啦咁但係呢就一樣查緊而家。咁喺沙灣呢就係咁樣咁嘅情況。咁所以網友呢就應該等一下先啦。咁你知道我哋有個網友有團搞㗎嘛。咁不如等佢消息啦咁樣你咪到時栽佢團囉咪先。咁樣到時沙灣應該會光復嘅。因為可能佢收個風呢就話佢嘅4月1號之後呢就會開返㗎嘛。咁呢支4月1號可能愚人節先呢。 愚人節嚟㗎可能佢件事係。 鼓勵啦咁樣。 喂阿碌幾時走啊 阿碌月呢個月嘅月底。咁我就應該會同佢搞一個告別晚會嘅。咁係啦啱啱都要同佢同啲網友講啊如果有興趣嘅咁就不如栽埋啦咁我搵地方玩啦 ,ok, 咁栽我微信啦咁樣或者有啲人話曾經講過話阿碌嘅最告別晚會佢一定嚟嘅咁你係先好講 ,ok, 你係講過嘅唔該你係做因為呢其實即係點講呢但你記住一樣嘢啦呢輪呢我唔係特別冇女俾你哋玩但係呢就未必有好靚亦都可能就少啲女揀啦咁冇以前咁多嘅咁呢樣就大家做網友嘅就要睇下啦咁為咗當係慶祝阿碌回歸啊係咪回歸呢個田園啦嗰啲田園生活啦大回沙咁啦咁呢就希望啲網友出席啦有咩事幹就聯絡我啦你識聯絡我就聯絡到我㗎啦咁樣就最好就喺討論區嗰個即係討論區喺我哋群組嗰度揾我啦微信嗰群組嗰度揾我啦。好啦咁最後啦下個禮拜係冇戰南俱樂部嘅 ,ok, 因為係呢個復活節假期關係 ,ok, 咁就那些年會整體嘅 ,ok, 咁ok 啦咁上個禮拜又出咗個錄音訪問啦呢個禮拜就講我大回沙啦下個禮拜就係那些年咁那些年之後係講乜嘢呢因為我仲有幾個訪問㗎仲有兩個訪問我係有喺度㗎咁我係做訪問啦定係做做多集戰南呢我就未知嘅咁敬請大家留意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 下個禮拜 拜拜。